好，我们上个礼拜六经病的这个提纲啊，我们讲到了这个带到一点点少阳病。那我这里要说一下啊，其实我这个提纲呢的，在编这个卡片的时候啊，是以最一般家常会遇到的症状来编的，所以呢，其实相当的不完整啊。比如说像是阳明病这一块，在《伤寒论》里头呢，它是有包含这个黄疸的症状，而且它的高烧如果再烧的凶狠一点的话，就会插到另外一篇去，叫做痉病，就是一个人会抽搐僵直的病。那以今天来讲，就是脑膜炎这种类型的病毒感染啊。所以那但是呢，我就觉得一般家常的感冒好像初学者还不用。哎，对不起，一直有一个回音坑坑坑坑的响，怎么办？初学者好像还用不到这一块，就以后正式教的时候有这个有这些方剂，那到我再一起带过去。那 我这边要先打个岔啊，说一下，就是《伤寒论》这本书是这样子。我们今天上课用的课本呢，我是因为想要大家的那个课本的条文编号能够统一，所以呢我就用了这个桂林古本。但是呢其实桂林古本在学术界并不是那么的被承认，因为呢我说一下啊，就是相传张仲景啊一开始做出来的一本《伤寒杂病论》啊是16卷。那么他之所以会写这本书的理由呢，以他的自己的序言里面的讲法呢，是因为汉代末年的时候有好几次大的感冒流行，乃至于他的家人死了，他的家族死掉太多人了，那他就觉得说人怎么可以不会去医感冒呢，然后就把一些上古流传下来的方剂啊，对着一些感冒的症状编成了这样的书。那么如果是属于病毒感染这个系统的疾病的话，它就称之为伤寒病。那如果不属于病毒感染的，只是一般的什么你的肠胃不好啊什么的那一种的，就叫杂病。所以这本书就叫做《伤寒杂病论》。而这本书呢，到了这个唐朝宋朝的时候呢，应该是宋朝的时候，它再度被编纂的时候，那这个宋朝的太医院的医生呢，就把这一部书里面属于感冒的部分，因为汉代流传下来的资料说不定还是竹简了啊，就是把它属于感冒的部分抽出来编成了一本《伤寒论》，然后呢剩下来那些竹简的破片呢，在之后再凑出一本《金匮要略》。所以《伤寒杂病论》这本书，今天我们说的是《伤寒论》这本书跟《金匮要略》这本书。那它原来是什么样子已经没有人知道了。然后呢很奇怪的是，在民国初年的时候出土了两个不同版本的古本，一个叫做桂林古本，一个叫长沙古本。然后它里面呢的内容居然是完整的16卷的《伤寒杂病论》。那老实说哦，这样一本书，他们当然自己说我们是什么张仲景家第多少代子孙哦，什么伤寒，外面发行的《伤寒论》是什么张仲景第八版还是第九版的哦，我们这是13版教材之类的哦，他们就他自己家虽然是这样讲啊，可是在学术界来讲，或者你问我的话，我都觉得这本书真的就是当年的原版吗？其实是很可疑的。因为里面有一些小小的细节，你可以看得出来好像是从宋本改出来的，所以我们不太能够确定它真的是一本真正的张仲景原始的那一本书。只是呢，因为它有一些小地方啊改得很好，就是比现行的《伤寒论》跟《金匮要略》还要编排上或者是文字上还要好，所以我就觉得，哎，这本临床上比较好用，就姑且用了这一本。可是我不以学术界的角度说这本书是真迹啊。就比如说一个瓷碗，你说是汉朝到今天的瓷碗，拿起来倍儿亮，一个缺角都没有，你觉得这是真古董吗？就是 心情上好像有点怪啊，对不对？就是说其他的版本都已经被重组复持了风化了，可是这本居然还那么完整哦，感觉就是很怪，所以我们不知道是用什么时空胶囊保存下来的啊，但是反正就是很可疑就对了，所以我们就姑且就是用这一本。那如果有一些条文呢是宋本里头比较好用，或者是金匮要略本里面好用，那我就会在讲义里面再补回来，好不好？那我用这本只是为了编号上面统一，糟糕，说他坏话，他羞愤自杀。那这只是为了这个编号上面的统一。那我觉得但是我们用这个所谓的古本版的《伤寒杂病论》啊，有一个蛮可爱的地方，就比如说，因为我们现在的《宋本伤寒论》跟《金匮要略》是一个拆开来的书，所以呢，如果是研究《宋本伤寒论》的研究者呢，他可能啊研究一个《伤寒论》的第六经的绝音篇，会讲出一个蛮让人吃惊的结论。比如说，大陆有一位经方大师胡锡树老师啊，已经过世了，他就说，绝音篇严格讲起来应该只有四句话，就只有四条，可是呢，这就是《宋本伤寒论》里面，就是把一些东西，因为如果我们今天看这个不知道真伪的这个古本的话啊，就会看到说它绝音病里面包括了很多很多，比如说自体免疫失调会引起的疾病，比如说糖尿病的类别，它放到绝音篇里面，我觉得这是很合理的。然后或者是一些下腹腔的感染之类的杂病也放到绝音篇里面。那当你把这些东西全部都加在一起看的时候，以一个广义的角度来看这个绝音篇的时候，你会很容易抓到重点。可是如果你只看宋本伤寒论的话，你就觉得绝音篇就是感冒到末期嘛，然后就这样嘛，就好像没有什么滋味哦。所以一个比较好像把一些东西再兜回来放到这个绝音的框架或者什么的邵阳的框架里面的时候，会让人觉得它的整个逻辑的脉络上有更完整的感觉。就像是本来在宋本伤寒论啊，好像不容易发挥的这个阳明篇，那在我们这个桂林本里面呢，他把金匮要略里头一些啊关于消化道的运送失调的病也放回阳明，那这样子就可以让我们看到说，原来阳明经主管的有包括到我们整个食物这整个输送的过程这条管道上所有的问题。那这样子一个广义的阳明篇、广义的太阴篇、广义的厥阴篇，那我觉得在学习上面还是蛮占一个优势的。所以我觉得这是这个本子可爱的地方啊，不可爱的地方就是没有人能证明它是真的。那然后呢，所以我现在讲到的阳明篇，比如说上个礼拜最后讲到阳明篇哦，只是一个感冒最容易引起的症状，那就白虎汤症为主了，然后再多一点承气汤症啊，那承气汤症今天在台湾都已经蛮少见到了。那么如果要以后我们再来讲这个阳明篇的内容的时候呢，可能很多消化失调的病啊什么的都会广义的一起讲，可是我今天之所以在正式要带到《伤寒论》这本书之前啊，我这么用力的先讲提纲呢，我想有一个我自己的不得已，就是我希望同学要能够先抓出这六经病的特色在哪里，因为我等到真正要照着讲义讲一条一条的时候，我不会照着《伤寒论》一条条的顺序来讲，因为对我来讲啊，我觉得这是我个人的以为啦啊，我以为说我们如果学习方剂的时候，还是要依循这个方剂的结构跟本草的结构来学习会比较容易一点。也就是说，这个疾病的分类是一件事，但是方剂的分类又是另外一件事，所以我在编讲义的时候其实就忍不住的啊，把这个讲义编成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学了桂枝汤，那桂枝汤里面有桂枝、芍药、生姜、红枣、甘草这五味药，那一个桂枝汤里面其实就已经包含了很多个不同的结构，比如说里面包含了，如果只有芍药跟甘草可以做什么事呢，如果只有桂枝跟甘草可以做什么事呢，这都是有单独的方剂的，比如说芍药甘草汤、桂枝甘草汤， 那或者是这四位要加起来可以干嘛，这三位要加起来可以干嘛。所以我在一个桂枝汤之后，我就会觉得以这个本草搭配的脉络下就可以介绍很多的方剂。但是这样子介绍开了之后，其实你就已经不是跟着《伤寒论》的六经传遍在教书了。所以我之后的教书是以方剂跟本草结构的脉络在教的，好不好？所以这个大的框架知道一下，那之后我们在条文上面可能还是会跳来跳去啊，那就跟同学先讲一下。那么上次讲到这个少阳病的这个提纲啊，讲到说少阳病呢，它是一个好像是首先是最狭义的《黄帝内经》的少阳病。我说这个少阳经有经过这些地方，所以呢，当一条少阳经不舒服的时候啊，你可能会容易头昏目眩，可能会嘴巴发干，可能会耳朵觉得闷闷的，听东西好像遮着一层听不清楚。那这是一个经络来讲的。但是少阳病如果我们要再讲多一点点的话啊，我们中国人认为的少阳区块呢啊，是大概可以以这两个字来代替它啊，就是末网这个东西。那末网这个东西呢，好像说我们随便这样乱讲一下啊，就是我们人的这个身体的夹缝之间啊，中国人会觉得有一些缝缝里面的组织。那这个缝缝里面的组织，当然我们用如果我们用《黄帝内经》的定义来定义少阳的话，可能《黄帝内经》会说人的这个手少阳三焦经的这个三焦啊，是身体里面的小水管。那小水管却不是血管，那对到我们今天的说法就是人的淋巴系统，对不对？就是肠子之间有油网，而这个油网从皮肤下面肌肉中间这样子慢慢上来。所以这个油网的这个说法可不可以接受呢？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我们在用到张仲景的少阳病的药啊，用于临床的时候，很多什么淋巴系统里面的东西的问题很容易开这些药的，所以这是可以的，所以这是其中一个。那当然张仲景的少阳病 也包括了一个人的那个我们今天在解剖学上面说的人的下视丘的一些什么内分泌啦、自律神经啦、体温啊、要不要发烧之类的那种开关的问题。所以这种人体的这个下视丘所掌管的这些开人体的一些东西要开还是要关的这个开关的概念呢，也在少阳病里面。那另外呢，还有就是一个人食物吃下去了之后，随便我只是以食物举例子了啊，就食物吃下去之后，他比如说胃要送到十二指肠，那身体必须有一些内分泌或者是传递讯息的神经告诉十二指肠说，哎，我食物要下去，你要记得接好哦。那这个一整个消化道里面一段跟一段之间他们互相传递讯息的整个功能也放在少阳经的病。那当然少阳经的这个得了之后会耳朵闷闷的头昏，有些时候是根本就是淋巴里面有积水啦，所以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什么晕眩的理由啦，什么内耳还哪里哦有水分积在那边，这些都是可以包含在少阳病里面的啊。所以无论是狭义或者广义都可以。那当然像少阳病啊，有一些中医的学者是研究的非常的细，就像是大陆有一位这个老中医啊，叫做陈朝祖。那陈朝祖老教授就提出来，他说其实少阳我们讲末网啊，一个人的细胞膜，一颗细胞的膜都是末网。所以如果在西医的认为上说这个人他的人体的什么东西的交流是这个细胞膜有什么渗透上面的问题的话，那中医还是开少阳药。然后呢另外一个东西啊，就是这个末网再讲广义一点，因为要证实这件事情的少阳系统的药有一个方子叫做柴胡龙骨牡蛎汤。那这个柴胡龙骨牡蛎汤呢，我们临床上使用的时候是在治疗精神创伤用的。也就是说中医好像认为哦，人的身体的表面哦，似乎就有一个由这个磁场所构成的一个类似好像灵魂的膜子一样的东西，一个铸膜。就好像我们今天人能够长成这样子哦，不只是基因的指令，而是在 人的能量的身体本身就已经先有一个灵魂的形状，然后我们肉体才长出这个形状。那这件事情其实据说有一些生物学家他们在观察植物的生长的时候已经有发现，说是一片叶子在发芽以前其实已经有一片叶子的磁场先出现了，然后那个植物的细胞才去填满那个叶子的磁场。所以就是人的能量上面是有一个铸模存在的啊，像铸造钱币的模子一样。那如果我们接受这个广义的少阳的概念，连这个能量的身体的铸模都算是少阳的话，那你想想看，人的经络啊，其实都走在大十二经络来讲，都走在比较接近皮肤表面的地方，你就可以想象，好像人类的皮肤表面这层膜，这层能量的膜上面有一些经络在走，好像跑在这个平原上的高速公路。那如果你曾经受过什么精神创伤的话，那个不好的能量也是堆积在你的这个灵魂的魔网的经络上面。那如果你要洗你的这些经络上面这些坏能量的话，那你还是开少阳的药，就是好像把这个洗洁剂啊往这个你的灵魂的那个平原上面这样冲刷，把每一条高速公路冲干净一样。所以这个领域的开药还是用少阳的药。所以少阳药有时候可以治到一些精神方面的压抑啊、疾病啊、情绪等等等等的问题啊，所以这是一个少阳的概念，我们先放在这边。那至于说实际上的这个少阳病的话啊，我们如果看这个卡片上面讲说胁痛往来寒热欲呕怕潮啊，这类的，就是这些地方，比如说少阳经经过这个地方啊，那人的淋巴呢刚好也是这个身体比较偏侧面的地方很多，所以呢当你有少阳病的时候，你的淋巴是很不通畅的。那这种时候你的这个肋骨下面啊，肋骨旁边有的时候一摁就会觉得痛痛的，所以这个胁痛是少阳病常常有的现象。当然因为一条少阳经啊搭到的地方太多了，所以我们在抓少阳病的时候不会说是一定要所有的症状齐全才会认为是少阳病，会觉得有一个两个就可以开药了啊。那它的脉象是偏弦的，那如果我们说太阳病是这个病邪还在表面，我们人的抵抗力都往表面推过去啊。那阳明病是一个人的产生大量的热能的一个病，所以它的脉象特别的宏大。那少阳病呢，就好像这个病已经进入了你的身体的腠理的夹缝里面，因为这个病已经进入缝缝里面了，所以这个脉呢自然被压成细细一条，就变成弦脉。那当然厥阴病也是偏弦的脉，只是厥阴病的弦脉是沉在底下的，少阳病是稍微比你平常正常的脉要浮一点点的。那么那它这个往来寒热，你可以想象就是少阳这个系统啊，就是管到人的这个自己侦测自己的状态的一个，好像是人体的一个自我回馈系统。所以严格来讲啊，就连那个妇人篇里头治疗那个更年期发热的那个温经汤啊，都可以算是少阳药。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到了更年期，照理说身体是更有能量还是更没能量啊？照理说是更没能量，对不对？可是为什么这个人反而会大汗、口渴、手心发烫呢？对不对？那这个东西在张仲景的这个温经汤的方剂里面啊，他可能会给我们一个线索，是说就是这个女人的那个子宫啊，可能关机关得太凶狠了，然后关到她的身体以为她的身体已经没有能量了，就是子宫太冷了，所以她因为她我们的身体侦测到子宫发冷了，所以呢身体要拼命产热去平衡那个冷，所以反而出现大热啊、盗汗啊、发热的这种现象。所以这些自我侦查的功能，其实在某个角度来讲也可以算到少阳的范畴里面啊。那至于说这个往来寒热的话，你可能可以想象说这个病人因为他的少阳经本来就是要搜集全身的情报做出决断的一条经，那最后这个决断可能是送到夏世秋决定要不要发烧，可是因为这条经已经受了病邪侵扰了，所以他搞不清楚我们到底这个感冒好了没，那他不知道的话他就会怎么样，就会犹豫不决啊。 所以这个犹豫不决的邵阳金呢，他就会告诉夏侯霸说，不然你发烧看看好了。然后烧烧觉得，那不然你不要烧好了。然后就这样子乱七八糟，烧一烧又不烧，烧一烧又不烧。那各位同学，你们有没有感冒到某一个阶段以后，发现自己是处在这样的状态过啊？就是以为感冒好了，可是去办公室上班又发现自己有一点烧了。然后回到，那就赶快又请个假，回到家又发现不烧了，然后等一下又开始烧了，有没有过啊？就这时候就代表你的病邪已经有一点偏到少阳经了啊。那至于说，因为少阳的这个胆经的精气啊，它本身有一点像是它的那个走法，有一点像是后代的中医方说人啊，如果生了闷气的话啊，会什么肝气郁结，就是后代的人说肝气了。但是这个本要沿着这个少阳的系统往上面流动的气哦，如果被阻碍不通的话，这个人的身体感他就会呈现出一种好像在生闷气的感觉，就是身体影响情绪，所以他的那个身体造成的心理感觉会很像自己在生闷气。所以张仲景形容的那个少阳病的那个症状啊，会说这个人呢有一点不喜欢跟人讲话，有一点不太想吃饭了，就是他的那个整个身体的表现像是一个正在生气的人的表现啊，这样子的一个感觉。那至于什么耳闷晕眩，这个是或者说特别怕吵。那至于说这个消化道的失调啊，就是当一个人得了少阳病的时候，常常会有一种想要呕吐的感觉。当然这不是一个唯一的辩证点啊，因为太阳病也会想要呕吐，什么病也可能得想要呕吐，但是特别在少阳病讲到这件事情来讲，那是代表说这个人的消化道他的讯息是失调的，所以他不知道东西下不下得去，所以就会觉得那不然不要下去好了，就是有这样子的犹豫不决的现象。那这个消化道的讯息失调啊，就好比到底这样的东西归类于少阳是不是好呢？我想在这个唐朝的时候 有一个方子叫做温胆汤，不晓得同学有没有听说过啊？那像温胆汤这个方子呢，在今天就有一点好用啊，因为今天有些人他是因为胆结石还是什么问题，他的胆被割掉的，那些胆被割掉的人呢，就会变成好像吃一点油的就会拉肚子，或者早上一醒来就很容易拉肚子。那也就是说西医认为一个胆好像没有管什么事，可是中医就认为一个胆其实有管什么事。那你这个胆没有，你的少阳经就是不通，那这样子的时候你的整个消化系统的讯息就是失调的。所以一个实质的胆囊没有了，造成你的消化系统的讯息是失调的一个状态。那如果你要还他半个胆可不可以啊？那用唐朝的那个温胆汤啊，硬是把这个气通过你的少阳经，哎，讯息就开始调回来了，那个没有胆的那些症状就开始好起来了。所以这是一个用能量去救实质肉体的一个方法。就像是如果一个人的这个阑尾，就是我们说盲肠炎会割掉那个东西，阑尾被割掉的话，其实这个人体质就会比较容易偏到厥阴病，下腹腔的免疫力就是比较笨。那这个时候呢，厥阴病里面有一个方叫做当归四逆加味汤，那你觉得自己下腹腔有点怪，你就吃一点当归四逆加味汤，它可以硬是把那个厥阴经的那个能量通过来，来补救你少了一个阑尾的身体上的缺失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从能量的身体去补救实质肉体的缺陷，这样的做法在我们开古方的世界还是可以用得到的。那么然后呢少阳病还有一个特征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嘴巴容易发苦。这个东西啊，我们讲义的第二页不知道等一下会不会讲得到啊，就是有一个六经病的时辰的问题，就是因为阳明病其实也会嘴巴容易发苦，只是阳明病的发苦有阳明病的时间带，就阳明病的嘴巴发苦是比较在黄昏的，而少阳病的时间带比较在清晨，所以少阳病的嘴巴发苦比较在早上天刚亮的时候那个时间带。然后舌苔白啊，舌苔白这个是经方跟后代方很不一样的一个点。就像后代方啊，如果看到一个人舌苔白腻啊，通常就会说你的体质是脾胃太湿，所以就会叫你多吃一点祛湿的药，比如说去脾胃湿的药有什么平胃散啦，或者是要多吃一点薏仁啦祛湿的，这是后代方的看法。可是如果是习惯于操作经方的医生的话，他看到一个人的舌苔白腻啊， 通常就一开就开邵阳饼的小柴胡汤，因为张仲这你可以说是因为张仲景的条文里面有这一条，那你也可以说是以医理来讲，就是当一个人的邵阳有病的时候，他的那个淋巴的那个水分就是有点走不通，那淋巴里面积水的时候，舌苔就容易白。那我们临床上面啊，遇到一个人舌苔又白又腻的时候，是要开让脾胃比较干燥的药比较有效呢，还是要开让这个三焦能够通畅的药比较有效呢？其实当然两种可能性都是有的，可是其实还是开三焦的药有效的情况多一点啊，所以这个是用经方来补足实方的不足的地方。然后呢还有就是浅眠或者是嗜睡的问题，因为就连人啊睡觉啊是不是要继续熟睡这件事情，其实都关系到一个人的自我侦测系统。所以如果这个人的自我侦测系统有点问题的话，他可能会一睡哦就睡的简直是模模糊糊一直醒不来，或者是他的身体觉得说再睡下去怕这个人心脏会停了，我们把他摇醒吧，所以就把他叫醒了，所以就睡下就醒睡下就醒。其实像很多胆囊割掉的人，他的问题他前面也是他的症状之一吧，对不对？就睡睡就会醒过来，睡睡就会醒过来，这样人体的自我侦测系统有一种不安的感觉啊。那消化失调，那你刚刚已经讲了，然后还有消化失调的结果，有的时候那个闷住的那个气哦，会造成一个人有一个奇怪的动作，就很喜欢这样的，就是动不动会叹气啊，这也会有。那这个是邵阳病的常有的症状，但这些都还是在能量的邵阳病，还是精病，还没有到腑病。那另外还有就是月经期间感冒的烦乱，就是人的身体哦，有一个女人的身体，她有一个男人没有的机能，就是当一个女人如果她感冒的时候啊，她刚好月经要来了，她的身体就会觉得哎，反正我们要倒垃圾嘛，对不对？那这个邵阳精很好用，赶快把能量都丢到邵阳精，叫它传到底下。像那个什么，有一些大楼有那个丢垃圾的那个管子，你知道？就感冒病毒赶快过去，然后就从月经一起喷出去就好了，然后就所有的病都往邵阳病丢。所以女人呢，常常感冒的时候一要有月经，她的病邪全部都偏到邵阳那边去，卖一把就是闲掉。像我的表妹啊，她就是。他感冒的时候常常跟我拿药嘛，但是他如果他知道他自己 MC 快来了，他感冒的时候就直接去吃小柴胡汤了，因为他觉得反正就是往那内陆去啊。那但是有一些，那这样有什么问题呢？其实就不是问题，对不对？顺便排掉了就很好嘛，对不对？就不用医了。可是问题是有的时候会错过末班车，就是你的感冒刚好在月经的第二天的时候感冒，然后说好所有东西都丢到邵阳经，然后就排出去，然后月经结束了。然后就所有的那些病邪都沿着邵阳经一直塞到子宫啊，这个叫热入血室。然后这时候这个女人就会心烦意乱，觉得哇下腹部哦到心情上都很不舒服，那这就需要用到邵阳的方子来治疗啊。所以这是邵阳病在女人身上会有的事情。那至于说邵阳病的第二块啊，这个腑病的话，这个上腹疼痛剧烈呕吐，那这个通常就是已经他的病邪已经到具体的胆囊这个地方了，所以他会有这个严重的胆囊发炎啦，或者是胆结石发作啦，甚至是这个消化道的传送失调到达什么肠粘连、肠套叠的那种等级啊、哦，所以这样子的东西是邵阳病的腑病啊、哦，这个时候是用什么大柴胡汤之类的方子来治疗。所以这张讲义上的邵阳病组方呢，我们就大概看一看啊。这邵阳病最常用的方子，这第一名大概是小柴胡汤吧，就是脉弦啊，嘴巴苦，烧烧又不烧，然后好像生闷气一样的感觉，然后一条邵阳经这里那里都不舒服。然后呢，《伤寒论》里面还有一条说，这个人如果胸口发闷又发烧的话，常常是小柴胡汤症啊，因为可能他的这个邵阳区块啊，这个三焦已经塞到了，所以会有胸闷的感觉。然后呢，舌苔白腻的高烧呢，通常是邵阳的这个三焦不通畅的白腻啊，这不是从脾胃去祛湿。然后呢，月经期的感冒也通常是用小柴胡汤啊。那么第二个邵阳病常用的方子大柴胡汤呢，它里面有一些啊比较有大黄啊、枳实之类哦通管道的药，就是它的应该是胆结石或者肠梗阻之类的问题啊，所以会上半边的肚子、哦、很痛，然后一直吐一直吐、哦、这样的症状。 然后第三个呢，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那这个是一个人的长期的这个胆气不通啊，造成的这种消化失调啊，胸闷啊，容易叹气啊，或者慢慢堆积出胆结石，但是还不见得要发作啊，就是还不见得要痛得很厉害。那这种时候要用这种调胆气的这个方子，那这也是芍药一个很重要的方子。那至于后面四五六的这个柴胡桂枝汤啊，柴胡桂枝干姜汤跟柴胡龙骨牡蛎汤，这个就是比较是偏广义的芍药病。像这个柴胡桂枝汤啊，它比较是以这个芍药病来讲，好像是在这个皮下的这个，其实倒柴胡桂枝汤，你说皮下啊，也不尽然是淋巴了。就是皮肤底下那一层，它呈现出一些具象化的病变，比如说我这边写皮下脂膜病变之类的，那这样子好像是芍药的精病，又好像有一点具象化的部分，那它的胸肋刺痛呢，也可能是那种好像有东西戳到一下，那个很尖锐的痛一下的感觉，然后或者是他的这个胆气不通畅，到达全身的气都有一点卡卡的，所以你的手脚啊，就是这个人的症状，他比如说压力大或者情绪累积的多的时候，他全身会有酸痛的感觉，那这样子卡到的那种感觉是用柴胡桂枝汤啊。那这些方子我们今天都只是带过而已啊，细讲以后再说。那这个柴胡桂枝干姜汤呢，它是在柴胡系统的结构里面呢再加一些凉润的药，但是再加一些暖脾胃的药，那这个又凉润又暖脾胃的这些药加到一起之后，它的作用点呢，今天的经方研究者给他一个结论，就是所谓的芍药病而有阴症积转，就是说一个人他可能长期是一个胆气闷闷的不通畅的人，他可能一直都有口苦啊，胁痛的问题，但是这个闷到的感觉终于有一天啊，他实质的脏器有什么肝硬化的感觉了，不是感觉肝硬化是检验的出来的啊，或者是开始有肝癌了，就是这样的实质的脏器有这类型的病变的时候，往往它的症状上是可以挂到柴胡桂枝干姜汤的啊，就所谓的阴症急转。那至于第六个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啊，在《伤寒论》本身的说法是身重烦惊，就这个人身体特别重，特别容易受惊吓。那这一类型的这个精神创伤呢，就是完全没有抗压性的神经紧张啦，或者是曾经有什么什么的生命里面的重大打击，所以现在想起来还是心中会绞痛的啦，或心中会吓一跳的啦，或者是小孩子受惊啦，那甚至有一部分的癫痫病发作的患者有可能用这个方子，因为癫痫发作也需要脑部里面一些异常的积水或者异常的这个放电造成这个发作，那柴胡龙骨牡蛎汤对于调理这一块也是有功能的，所以这是芍药病我们最常用的六个方子啊，讲一讲。然后接下来太阴病就比较单纯明快了，我不晓得各位还有没有印象，好像是五六年前那一段时间吧，那一段时间有过一阵子的流行性感冒哦，是一个人感冒之后差不多过了一两个礼拜的时候，他就会开始一直拉稀，然后一直想一直呕吐，同学有没有过这样的印象？五六年前过有过这样的流行性感冒哦，最近也有啊，哦，当然如果是一感冒就拉肚子，有的时候还在太阳病的那种比较热性的拉肚子啊，但是如果他当然我们理论上感冒是一条筋一条筋传进来的，但是实际上呢，你看这个人哪一条筋特别烂就先打哪一条筋，就像是我有一个小学同学啊，他可能是长期比较咖啡喝得很凶，所以他可能脾胃被咖啡刮得比较虚弱一点吧，所以他一感冒通常就是水泄，就是那种一感冒就水泄，就他专门喜欢病太阴病，所以太阴病就是足太阴脾经的病啊，就是这个人的消化吸收以及把这个吸收到的营养啊要运送到哪里去的这个功能，这是太阴经在管的，所以当这个人他的病邪集中在太阴经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吐，不是一定会吐，就是他已经没有胃口了，重要就是没有胃口。然后呢，通常他那个拉肚子就是稀稀的，就也不会烫屁股，就是冷冷的水泄啊，就是一个阴症的拉肚子。那脉呢，太阴的脉是沉沉的、塌塌的、软软的。那有的时候会肚子痛，有的时候不会啊。那太阴杂病就包括到有些人他的便秘的问题，或者是好像很容易拉肚子的那种问题啊，这样的一个状况。那至于说太阴病，我们感冒的时候最常用的方子呢，一个是理中汤，一个是四逆汤，一个是附子理中汤。那理中汤就是湿冷型的水泄，就是消化拉出来就一直是有拉水这种感觉。那至于四逆汤的话是这样子，四逆汤比理中汤在结构上面最主要的、最重要的是多一个附子。那附子呢，在我们五脏六腑里面比较是暖肾阳的。那么一个人肚子湿冷的拉肚子，他的肾脏有阳气跟没有阳气的差别在哪里呢？就是肾脏有阳气的人啊，就是理中汤症的人，他拉肚子的时候呢，他拉出来的大便是稀稀的大便，可是四逆汤的拉肚子啊，他拉出来的大便是有所谓的下利清谷，我们中医的专有名词叫下利清谷，就是你昨天吃的面条跟饭粒哦，还有完整的形状在大便里面，那就代表你的肠胃好像有一种严重罢工的感觉，对不对？因为中国人的那种身体观啊，好像觉得人吸收到营养，最后都是要给肾脏去收藏的。那如果你的肾脏已经有问题了，那就是好像老板都跑路了。那前面的工人干嘛还要继续做工，对不对？所以就根本就不想消化，就身体已经懒得消化了，所以拉出来的东西都还有完整的这个形状啊。当然你不要说我昨天吃金针菇，今天拉金针菇就是四逆汤症，金针菇本来就是明天见的东西啊，所以这个这个不算啊。但是呢，就是如果是饭粒啊、面条渣渣都还看得到的话啊，那就要记得要加味啊，要变成四逆汤。那至于说四逆汤跟理中汤其实还是有不同的药味了啊。但是如果还有一个药味叫做附子理中汤，就是理中汤里面加附子。那这个附子理中汤在《伤寒论》的归类里面其实不在太阴病啊，在霍乱病。就是你说中国古时候的那个《伤寒论》这个医书里面说的霍乱病，跟我们今天西医学说的那个霍乱弧菌引起的那个霍乱病是相同的吗？其实大部分还是相同的，就是它感染到这个细菌以后啊，它呈现出一种很寒性的拉肚子乃至于脱水这样的状态的话，那比较适合的方剂，当然霍乱篇还有很多别的方啊，就比较适合的方剂我们以附子理中汤当作代表。那其实有些话现在讲是有点讲早了啦，就是四逆汤里面是没有白术的，附子理中汤里面是有理中汤结构，是有白术这味药的。那有白术这个附子的那个暖气啊，那个驱寒的药性比较会被盘旋在中焦，那如果没有白术的话，它比较会入到肾脏去，那是以后讲药味加减再讲到的啦。所以这个放在这边，日后同学要总复习的时候再来看好了，好不好？现在讲也没什么滋味啊。那所以就太阴病我们就这样先放过。那接下来啊，少阴病这个主症呢，张仲景是写脉沉细淡郁昧，就是这个人啊，他的脉变得沉沉细细的，然后你问他想干嘛，他说没干嘛，只想往床上靠着，就这样。少阴病我觉得今天啊很红啊，就像我们班的吉祥物小方助教啊，虽然是吉祥物每天都不来啊，就是小方助教曾经跟学伤寒论的时候就说过一句话，伤寒论我只要学少阴篇就好了，因为他说反正我的身体这么烂啊，每次感冒就是少阴病，是吧？ 好堕落。 对，他就曾经讲出这样的话，因为一条少阴经啊，我想这条少阴足少阴肾经哦，没有能量的时候，我想最常出现的第一个症状是扁桃腺会开始痛。那所以现在就有很多人一感冒是扁桃腺先痛起来的，对不对？那 其实这件事情啊，我每次讲到都会有一点忍不住的想要说一说现在外面在开业的中医的坏话，因为现在外面开业的中医啊，有很大一块的中医，他们是在用西医的逻辑在开中药的，所以他遇到少阴病的扁桃腺发炎，他就会开一些清热消炎的中药，比如说什么板蓝根啊，或者是什么。那可是他开了之后，通常那个病人的整个身体的状况就会恶化，然后恶化到送到西医院去打点滴去急救的程度。为什么呢？因为少阴经的没有能量，这个张仲景一出手一定是用什么麻黄附子细辛这种很暖很热打通经络的药，就是说一定是先补他的阳气才能让这个能量回来。那已经是阳气不足造成的扁桃腺坏死，你还用清热消炎的药再去浇灭他的阳气，那对他的整体的体质来讲是有伤害的，这样听得懂吗？所以就是说，如果我们如果各位啊在座的人刚好是感冒容易扁桃腺发炎的人，那我就觉得你学《伤寒论》可能是比较有赚到了，因为这个东西你给外面中医医常常会医到很糟糕的状况去，所以这个东西自己学一下还是比较好啊。所以少阴病的主方我看一下，哎，我的卡片飞到哪去了？第一个方子我这边写麻黄附子细辛汤，对不对？就是一感冒就扁桃腺发炎，那当然少阴经受邪，有的时候是肾脏也会停摆一下，所以有的人是一感冒就尿不出来，有的人是一感冒就先腰酸，有的人是一感冒就只流清鼻涕，那有的人是一感冒就陷入沮丧状态。因为今天的临床真的有人忧郁症是感冒引起的哦，就是他的那个少阴经受邪之后，这个人就会完全没有干劲，什么时候不想做，然后他刚好那个感冒没有医好，少阴经就一直坏在那里，然后这个人就一直处在那种高度沮丧状态，这在临床上是见得到的。所以哦，有的时候忧郁症的人吃他少阴病的麻黄附子细辛汤居然会好哦，哦，就是如果纯粹是硬体坏掉的忧郁症的话，那这是可以的。那然后呢，这个少阴病啊，如果当然一得少阴病，我觉得我们学经方的人哦，又会觉得会少阴篇很好，因为这个东西外面的中医刚好开的不太顺手。然后呢，可是又会很怕得少阴病，因为得了少阴病之后自己会变得很笨，所以开药会开错。那这个像少阴病的这个一个很重要的方子啊，就是这个病邪已经传到肾脏的这个真武汤呢，这个他的主观的症状就是，他的很重要的症状就是什么？这个人他在发烧，可他本人不知道自己在发烧，就是已经笨到这个地步了。要别人告诉你说你好烫，他还说啊、哦、有吗有吗？就是这真武汤很重要的主症啊。那至于说，因为真武汤关它的主治是一整个人体的那个以肾脏的能量为主导的这个水的吸收跟水的代谢，所以这整个人的水循环的问题哦。比如说因为他肠胃道不会吸水了，所以肚子痛拉肚子，然后手脚发重，然后他的小便呢就有点白茫茫的哦，那这也是真武汤。然后真武汤治的是一个身体不能代谢掉的死水，那这些不能代谢掉的死水在少阴病常常形成什么心包膜积水啦，什么肺积水这种病哦，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在伤寒论是归到少阴病的。像现在很多老人家啊、哦、感冒就死掉，大概就是死于这种事情嘛，对不对？什么肺积水之类的问题，那这个就是要会开少阴病的真武汤。然后另外呢，一个人的神经系统缺乏能量，什么手脚震颤啊、头重脚轻哦之类的，真武汤也常常是非常有用的。那手脚震颤到今天好像有一些老人的退化病是手脚震颤，对不对？那对，可能可以用，我说可以用得很好的机会相当的高。那头重脚轻发生在什么情况很多？高血压，就是高血压的人常常会头重脚轻。你想想看，今天的人他得高血压，西医开的高血压的药其实也常常是以利尿剂为主，对不对？也就是说这个人他的身体好像不太能够把这些多余的水分代谢掉，所以这个多余的水分塞在他的血管里面形成高血压。那我们今天台湾这个得高血压的患者，可能有90%的人都 都是因为肾脏虚了，所以不能代谢水分造成的高水压的高血压。所以真武汤一定要会，因为这个东西明明是你只要能够把这个肾脏修复得很好的话，那他的这个高血压就可以得到治愈的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治高血压的方剂。那这个所谓的水毒体质啊，就身体的水代谢不掉造成的各种病变，那花样还很多啊。所以还包括什么水毒肥胖啊，简称水肥啊，就是这个人的肥胖，他是这个好像肉啊有点白白的泡泡的哦，那种感觉的。但你说水肥的人吃真武汤啊，会不会减肥很有效？是一条很艰辛的道路，因为临床的那个状态是这样子，就是你水肥的人吃真武汤哦，他常常是先肥再瘦，就是他身体先会把那个多余的水都挤出来，然后整个人抛起来，然后慢慢吃了六七个月以后才会开始变瘦。那之前前面几个月你都会觉得我越吃越爆肥，所以这还是有点难开了。有效是有效，但是有一点不好开。那至于真武汤后面这个附子汤，哎，对不起，下课时间到了哈，我们这课真的是超级会拖戏啊。那我们就休息再回来看附子汤啊。Thank you.